喂 Kevin， 聖誕就到了， 是啊， 喂，可唔可以用啲唔同嘅語言，可唔可以講下教我你講下聖誕？ 你想我要講咩語言啊？ 喂，西班牙先啊， 西班牙先啊， 嚟嚟嚟 ，Feliz Navidad， 啊 ，Feliz Navidad， 邊個係聖誕，邊個快樂 ？Feliz 係 Happy， Navidad 係 聖誕 ，Navidad，Navidad， 哦 ，OK OK， 意大利咧 ，Bonatale， 咁點 ？Bonatale，Bonatale。Natale 是聖誕 ，Bon 是 Good。 哦，不羅馬嚟啊，得唔得 ？Cretun Felici， 唔係呢個好難，嚟多次，嚟多次。 Cretun Felici， Cretun Felici， Cretun Felici， 葡萄牙你最熟啦。 Feliz Natal， Feliz Feliz Natal。 喂，最後可唔可以用法文講多少少啊？祝各位共聚會嘅聽眾聖誕快樂。 共聚會法文係咩？我點知啊，大佬你真係講啲咁嘅嘢。 聽眾啊， Joyeux Noël à tous。 啊，咁點嘅 ？To everybody。 哦 ，OK， 好，祝大家 聖誕快樂， 美酒佳人過聖誕。 2012年我們創立了一個文字的平台曼聯新聞，2013年我們更加增設一個聲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為你分析一周的曼聯，自認是曼聯球迷的你，記住聽我們節目啦。好，回到來第幾集啊，今集有沒有講多次，是不是第30第30幾日 ,32 日好似 ,32 31日時間 ,31 我不知 道。那今集其實就 delay 了一日的，那為什麼呢？因為就是星期日的時候就要去香港，就是帶隊參加這個香港這個球迷世界贊助的英超球迷會四角賽啦。那我們就派了兩隊球隊出去參加的，那其實一隊半而已。咁就一隊係曼聯新聞球迷會啦，咁啊另外一隊就係呢個曼聯新聞 crossover 車路士是最勁嘅聯隊啊，咁啊咁一周進行咗一場初賽同埋一場賽咗大半嘅初賽啦，咁啊曼車聯隊就0比0之下，咁互射12碼就12比11。射咗十几轮不敌阿仙奴嘅 ，OK， 咁啊，阿仙奴就下个礼拜嘅时候就会晋级决赛，咁至于边另外一队系边队咧，咁就要睇翻到时嘅补赛先知啦。咁啊，另一队就系、是、曼联新闻球迷会就对住呢个车路士嘅球迷会嘅，咁啊，仲未踢晒，咁啊，当阵时系踢到。仲有九分钟嘅时候，咁就因为呢个场地嘅问题咁啊，结果就要停赛咁啊，迟啲择日补赛啦。OK， 咁啊，你落场啊嘛，九分钟。 唉，唔好讲呢啲啦，我费事炒人咁劲啦，系嘛？ 九分钟入三球咩 ？OK， 咁啊，其实今个四个赛咧，其实就好活几踊跃嘅参赛嘅球员都，咁啊，亦都系。都知道自己有啲不足啦，咁因为始终都系第一次搞呢类型嘅比赛，咁啊希望各位参赛球员就多多包涵啊，咁啊我哋会继续努力嘅 ，OK， 咁啊至于嚟紧29号会喺边度进行决赛同季军赛呢 ？OK， 咁就系喺29号晏昼1点钟去到2点半，咁啊喺呢个大埔广福。地毡场好像广福地毡场咁啊，进行呢个决赛同冠军赛嘅，咁啊到时就会颁埋嗰啲奖杯啊，最有价值球员嗰啲颁晒佢噶啦 ，OK。咁啊，仲有冇其他事务啊？咩？最有价值一定系我啦，唔使问啦。 最有价值一定系你嚟噶啦。 唉、啊，唔使问啦呢啲嘢，我已经攞咗个奖翻屋企嘅啦，其实。咁啊，至于啲作客波衫就亦都系。攞咗㗎啦部分球员，咁啊至于订咗作客波衫嘅你如果未攞嘅话呢，咁就留意返球迷会通知，因为波衫嘅安放位置出咗啲问题，咁啊可能最快都要去到29号先可以俾大家自取啦 ,ok。咁啊今返到嚟今集呢，其实成个礼拜啲新聞就今個禮拜嘅新聞其實就比较少，我自己觉得。咁啊相反就係因为今个礼拜同埋嚟緊呢個禮拜都係咁開快車啊，咁啊嗰啲比賽就成羅啲比賽，咁我哋清咗啲新聞先啦，清咗啲新聞先啦。咁啊，今個禮拜其實啲新聞就 FG 有冇啲新聞覺得幾搞笑？ 冇乜搞笑啊，我淨係想講傷兵嗰啲。 傷兵有咩搞笑啊？ 你拎咗啊？ 伤兵有咩问题啊？ 吓？ 伤兵有咩问题啊？ 伤兵啊，伤兵有一大箩啦，咁又韦迪唔使讲，韦迪啊，云佩斯嗰啲唔讲住，卡卡嗰啲唔讲住，难地又啱啱又伤出啦，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我以为佢生仔嘅啫，吓？点解会伤出三个礼拜先？ 我唔系嘅，之后就知系三个礼拜。 咁但系其实 我唔知系伤边度。 系咪同个老婆生完仔之后咩啊？ 吓？ 系咪同个老婆生完仔之后？ 点会？点 会啊？咁啊，仲有做其他咩伤兵消息咧？ 咁其他伤兵消息就应该冇乜最新嗰啲消息。我依家反而又想讲翻啲转会新闻。之后转会新闻就系曼联就求购高基啊，咁就西班牙媒体嘅机密报有讲嘅，不过通常呢啲都系吹水，不过 吹水嘅啫呢啲。 咁就不过就马体会就话要6000万欧罗去买，要我系其实高基如果佢再老乱少少嘅话咧，或者可以值呢个价嘅。不过依家呢个水平，依家21岁咧就仲未值嘅啫，最多系。系即系佢嘅位啊，今听讲系好似2000几定啲千几，但系依家又话6000欧罗，即系 唔系好简单呢单雕咧？我哋如果6000万磅，我哋用4个字就形容晒噶啦，得闲饮茶系啦。咁啊，高基净值6000万磅咧，唔好玩啦！屌你老味，呢个高基嗰只6000万，咁我为即刻坐底都要7000万磅起跳咯，我谂真系要。 咁另外啦，咁莫耶斯有传就话莫耶斯想一月清走啲冗员嘅，咁就有包括沙夏啦、沙姐嘅借走嘅， 西亚啦、杨格啦、马沙冇啊，又冇啊， 杨格、安达臣啊、小豆啊嗰啲咯，法比奥、不得拿嗰啲。 嗱，小豆嗱，法比奥同杨格咧，我就个人觉得可能性几高嘅。咁至于小豆就早两日睇新闻，就小豆经理人啊艾杜亚道就出嚟讲。话佢同曼联嘅内部人士已经沟通过噶啦，佢哋就承认系好多球会对小豆有兴趣，咁但系佢哋已经将小豆就列为呢个非卖品。经理人讲啊，经理人讲啊，唔知道真定假啦，咁啊可以信住先嘅，我自己就觉得。 杨格反而我觉得呢几场之后咧，莫耶斯又想留多一阵。 唔系，可能杨格知道自己系差唔多系时候要走啊。所以 即 一个人一个人最恐怖嘅时候系咩时候呢？我成日都话就系佢唔惊死嘅时候，咁佢系咪都要就嚟俾人买走？咁佢就中第一煲噶啦，咁咪爆咗啲嘢出嚟咯。结果呢个我哋转头，呢个我哋转头可以再提一提呢个人兄。咁啊，至于仲有一单嘢几搞笑嘅呢单，我觉得阿赞图沙今个礼拜接受官方访问嘅时候就话杰斯可以踢到45岁。哇啦大佬，杰斯踢到45岁，你想唔想象到？你想唔想象到嗰个会系个咩场面 ？OK， 佢速度系里奥再依家嘅里奥再慢多10倍啦。依家嘅里奥再慢。 同埋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好似我冇听闻过一个球员，包括龙门系踢到45岁。 唔系有日职有个三浦知良踢到46岁。 是日职唔好计啦，嗰啲次一级别嘅联赛。咁如果系一个长期一个顶级联赛上面，有冇印象？ 冇乜印象，好似系有噶，我记得。 有龙门咯，多数都龙门噶啦，好真系好。我睇咁耐波，如果有啊，各位球迷去补充翻俾我，我真系唔知边个球员系试过踢到超过40几岁，仲系顶级联赛踢紧。杰斯系。纯属一个奇迹咯，可以咁讲。咁啊， 我谂呢个 系 贵陈宝贵， 唔系啊，可能话下年再做几年样啊，系真嘅。呢、這个佢唔知官网嗰时都讲过。 咁但系另外一个就应该会贵尾挂靴啊，嗰个应该系里奥。里奥就有报又话里奥咧今季尾咧就会挂靴，就会做一个英国新嘅体育。做一个新嘅体育电视台做评述员嘅，咁 我諗佢都係時候退休㗎啦。 唔使做評述員啦，你要做明星都得啦。 咩？佢賣五號嗰、那個 係咯， 五號帽啊， 使咩做廣播啫？使咩廣播啫？咁啊，至於仲有啦，奧運都出今個禮拜出咗嚟講嘢，佢話其實佢自己覺得收購呢個巴克利會比收購呢個費蘭尼更加適合曼聯嘅。OK， 點講好呢？巴克利呢位球員冇錯，佢速度絕對係比費蘭尼快好多啦，佢嘅視野啊，射門啊，甚至乎傳球啊，都係比費蘭尼好啦。咁但係佢個身體質素就係相對上比較遜色嘅。咁喺曼聯呢隊波入面嚟講咧，其實我長期都覺得一個中場嘅球員係一定要有一個好高質素嘅身體條件嘅。咁如果巴克利過度，咁其實同奧斯爾嗰個情況係一樣嘅，主咁覺得。 巴克利，我反而覺得佢，我覺得佢有得練嘅。 唔係佢始終 通英式球員都係通常都係硬正硬朗型。你睇韋斯啊，細細粒粒都可以撞死人啦。 係。 咁你巴克利，我諗佢做質素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啫，身體質素。 咁但係就算收購，但係就算而家我哋講翻，其實都冇意思啊，因為已經。见过莫耶斯都唔会买到个巴克利翻嚟啩，真系砌到爱华顿出嚟咩？ 咁唔讲巴克利住啊，咁就讲啊，讲翻伤兵先。啱啱又见到得个伤兵新闻。 系，sorry。 咁就啱啱见到费兰尼啦，就因为可能背伤就令到 系 背部伤就可能再伤耐啲，咁就见到系咁啦，咁样所以曼联嗰方面就谂住做埋个手腕手术，佢一次过优先。 手做咩手术噶？ 吓、啊，未做 只手仲未做手术啦 ，OK， 未 啱啦，一次过执晒佢啦， 一次过执晒佢，即系两，不过坐底都要两个月噶啦， 坐底要两个月，咁啊，即系最快都要欧冠十六强开战先出到，系啦，冇错。咁啊，麦费兰尼呢啲身体条件咁好嘅人咧，我相信唔使两个月嘅，佢两个月系保守估计啫，我谂过零月应该出得翻嚟噶啦，费兰尼呢啲。 不过依家中场唔使惊住，卡瓦尼状态唔错依家。 呢、這个中场组合我哋可以转头再讲一讲呢、這个组合不得了。咁啊，至于就系、是、沙夏啦，唔系 Wilfred 沙夏，系以前嗰个沙夏。咁啊，踢前锋嗰个沙夏，咁啊，佢曾经就喺呢个费格逊年代同埋莫耶斯喺爱华顿嘅年代都有为呢两位领队效力过啦。OK， 咁啊，佢话莫耶斯有自己嘅做事方式，喺爱华顿嘅时候，佢已经证明咗佢系一个成功嘅领队。OK， 坚尼佢有表达自己意见嘅呢个自由，咁但系佢唔认为就系话已经退休嘅费瑞仍然可以喺呢个领队层面上有 control 嘅能力。咁啊，但系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强调，费格逊冇可能就系会完全失去咗呢个更衣室嘅控制能力嘅。呢条友一定系费格逊而家可以话升上神台，咁但系如果真系更衣室有啲咩问题出现咗嘅话咧，我相信佢唔会坐视不理嘅，佢一定会落翻去呢个更衣室度。控制住呢班波 最怕就佢咩样啫。 佢唔会控制莫耶斯嘅，我相信。但如果真係有啲咩问题係莫耶斯控制唔到嘅话呢，费格逊出嚟係有呢个能力去控制住，即係叫做稳住个场面囉。因为其实睇得出，其实今届嘅更衣室呢莫耶斯係未能够完全控制到个更衣室嘅。一开始佢想签 Big Name 去镇住，去话俾呢班人知我有呢个能力，咁啊结果佢拆咗啦，咁啊签俾个费兰尼翻嚟啦。咁啊其实已经系开始失去咗呢个更衣室嘅控制权噶啦 ，OK。咁但系去到而家更衣室都开上几个礼拜有少少声音出到嚟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后边系即刻收晒声噶啦，冇咗一个后续嘅事件。我相信呢、這个整个嘅。背后呢有一个人喺度控制住佢哋。如果唔系嘅话，嗰班球员系唔会咁静。觉唔觉得 ,FG? 但我觉得佢始终要俾莫耶斯震自己震返嘅。 系但系唔系呢个部分囉。 成世都俾佢震。 唔系莫耶斯，如果莫耶斯要完全控制呢个更衣室呢，佢只系需要一样嘢嚟证明自己啦。嗰样嘢叫操皮。系啦， 联赛杯咯， 屌你啦，咩欧霸杯都得， 唔係，如果佢冇，如果佢冇 Toby 攞嘅話咧，佢係好難去用一個威信去震攝住呢班球員嘅。乃至乎當年嘅費格遜啦，當年三年無冠嘅費格遜啦，當陣時都係有一個人喺背後撐住佢啦。上 Matt Busby 啦 ，Bobby Carrington，sorry， 按錯咗 ，Bobby Carrington， 不比查爾頓啦，當年係，唉 ，sorry， 好冇心啊，成日撈亂，咁啊，不比查爾頓當年就係喺背後支持住呢個費格遜啦，如果唔係，亦都唔會有費格遜嘅王朝出嚟啦。希望今時今日亦都係咁樣複製多次啦，我希望就吓咁啊，睇下费格逊可唔可以撑得住莫耶斯啦。OK， 咁啊，仲有冇其他新闻啊？系 嗱，依单就比较搞笑，咁就有泰晤士报嘢讲，就话拉斐尔咧就话因为迟迟入选唔到巴西国家队，佢又想踢世界杯，所以 英格兰 系啊，又想踢。 英格兰右闸，英格兰右闸好多人嘅咯，奇尼沃加佢都唔够争啦，一个奇尼沃加都系咯，接唔到啊，佢都冇位踢噶，佢都系。 但系 唔系如果奇尼系， 除咗英格兰之外，仲有嘅，仲有葡萄牙咯，佢可以拣。 葡萄牙佢都有份。 有啊。 点解咧？ 好似迪高都得啦。 但系佢系拣咗，已经拣咗巴西国家队噶啦，佢踢过大脚噶嘛，唔系咩？好似话踢咗大脚就唔可以转噶咯。 以身材，以身材都得，以身材可以转。 即系未踢过正式比赛嘅大脚就可以转嘅。O K。 吓，迪亚高哥斯达都系咁啦。 咁，但系葡萄牙都冇位俾佢踢啦 ，Joao Pereira 都踢得好好啊，喺呢个右闸位置上面可以做替补啦，拉斐尔。 拉斐尔惨啊，去中国踢。 拉斐尔惨，就系咪转系咯？去中国踢咯，中国有位踢嘅时候。可能一个 澳 门，至香港得唔得？香港得唔得？唔讲废话啦，我哋仲有冇其他新闻？ 香港我顶噶嘛。 OK 冇问题。仲有冇其他新闻？ 冇乜啦。 咁啊，我仲有两单。咁啊，今个礼拜镜报啦，亦都系报道过，其实费格逊年代嘅曼联曾经出现过两次嘅更衣室内部泄密，咁啊最近一次就系呢个上季开 lift 嘅首战不敌爱华顿啦，咁喺各迪逊公园嘅时候，咁啊有记者就系爆料啦，费电男就因伤缺阵，咁啊结果强调 control 同 power 嘅费格逊咧系揾唔到唔知边个人泄密嘅情况下，咁啊将呢个该报嘅记者就全面封杀，咁啊亦都系禁止佢出席任何嘅曼联赛前发布会啦。咁啊嚟到今季莫耶斯上任之后，曼联再次发生呢个泄密事件啦。OK， 咁啊莫耶斯亦都系喺呢个对阵韦斯咸嘅赛前记招咧，就将镜报嘅记者麦当劳就驱逐离场噶。OK， 咁啊其实可能有啲人唔明啦，泄密系即系点咧 ？OK 啦，咁其实去到而家咧，仍然系未。点讲仍然系未确定系边个版本，咁但系英国嘅版主 Vincent 就话听到两个版本啦，咁啊一个就系、是、记者本身提前公布咗个大名单，令到莫耶斯不满，咁啊另外一个版本就系话费兰尼嗰个背部受伤，咁啊因为费兰尼嗰个背部受伤咧，其实系嗰阵时莫耶斯仍然未讲，咁啊个记者就爆咗出嚟，咁啊其实大家可能话。提早啲讲对我哋嚟讲唔系更好咩？咁其实就唔系咁简单嘅。咁有啲嘢咧提早讲晒出嚟咧，咁佢就会失去咗嗰个预算噶嘛。咁所以其实包括 Vincent 啦，佢都平以前都提早少少会知道训练场有咩事。咁但系咧，多数提早知道呢啲事嘅人咧，都系大家心照就得噶啦，唔使讲出嚟啊。咁啊，咁呢啲就纯属个别事件啦，系咯。咁真系只要个唔踩线咧，咁其实就冇乜嘢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公开晒出嚟咧，咁就好难俾人 ban 嘅。喺曼联嘅呢个外交方面嚟讲啊，咁其实FG 你觉唔觉得提前公布有啲咩问题？ 提前公布啊，正如里奥上呢个单，咁你嗰阵时闹钟见方啊嘛。如果里奥出唔到，就要抌阿卡维克落去。咁如果爱华顿知道咗呢件事嘅话，佢咪专攻卡维克呢点？ 冇错。 到时咪咁，如果佢唔知道嘅话，咁佢可能仲预期里奥仲喺度嘅，或者佢唔会全重兵落去， 冇错， 即系佢系团唔会全重兵落去攻啊，攻嗰个位置， 冇错。 所以我一提， 所以好有问题，讲系讲得几好喎。 冇错，咁啊，亦都系证明冇嘢师有呢个 power， 有呢个吉士去讲啫，起码即系唔会话你爆啦，你爆完继续坐翻喺度听我。咁啊，最后讲多单啦，咁不过呢单就唔系新闻嚟噶啦，咁啊呢单就系BBC 年度体育嘅颁奖典礼啦，咁啊。费格逊亦都系攞到呢个今年嘅体育终身成就奖，咁其实嗰个颁奖典礼嘅片段，我哋就摆咗上球迷世界嘅专栏度噶啦。咁啊，睇翻其实，即系哇，你眼角又系湿湿地嘅，即系睇翻佢 cut 出嚟嘅历史片段啦，再配搭住嗰啲扑嚟个街。懒系悲伤嘅音乐冚家铲，跟住然之后阿费格逊行出嚟，咁啊最后最催泪嗰幕系咩咧？无啦啦弹咗个斯洛拿度出嚟喺个镜头后边，咁啊你真系唔捻吓死都惊死。咁啊斯洛拿度亦都系现场直播咁啊，就系同费格逊嘅面对面对话啦。咁佢就话 唔系录音， 现场嘅。咁佢就话费格逊就好似佢喺足球生涯上面嘅一个父亲啦。佢话当年嚟到曼联嘅时候，佢只系希望着呢个28号嘅波衫。咁啊，结果费格逊就俾咗件7号佢着，咁啊，的确令到佢有唔少嘅压力。咁啊，但系费格逊当时就同阿斯隆拿度讲话，有咩问题啊？你着得起呢件波衫，因为你系一个出色嘅球员。咁啊，唔知点解我听下我自己眼角就自然湿噶啦。OK， 咁啊，后边亦都系企住好多嘅费格逊执教生涯里边对佢一啲好重要嘅人物啦，同埋而家现役嘅曼联领队莫耶斯同埋一啲现役球员。咁啊。有莫耶斯，莫耶斯企喺最边边咯，死老豆咁咯，莫耶斯。 咁啊，几有我。 咁啊，系啊，布里齐顿手上接过呢个奖之后，费格逊亦都系再次强调过一样嘢啦。佢就话佢初出嚟到曼联嘅话，如果当年唔系布里齐顿力撑佢咧，冇今时今日嘅曼联，亦都冇今时今日嘅费格逊之类咁嘅说话。咁啊，亦都系。其实我都有啲暗示啦，就系、是、your job now is to stand by at your new manager 系啦。咁啊，新闻就嚟到呢度，咁啊，我哋讲咗一场嘅英超先啦，唔系讲咗一场联赛杯先啦，翻嚟再讲翻晒啲英超啦。OK， 阿士东维拉唔讲噶啦，阿士东维拉唔讲啦。咁啊，联赛杯18强系啦，咁啊，史德主作客2-0就正胜呢个史德城，咁啊，亦都系。又一場嘅 clean sheet 啦 ，OK， 咁我冇乜點睇，我都係睇翻重播一啲啊。 呢場我睇曬直播，全場睇曬。 喂，咁嘅其實咧，我覺得呢場波咧係一個莫耶斯嘅改革嘅其中嘅一步嚟嘅。你睇唔睇到啲咩呢場波？ 呢場波係好似係咁多啊，係成兩，我冇應該兩季，唔係冇兩季嘅。系咯，差唔多，即系总之一季第一次穆朗尼同云佩斯之下，同埋冇杰斯，即系呢啲等等嘅大卡瑞卡又冇，全部大将都冇嘅之下，平均年龄最老都系艾夫尼一个之下。 嗱，咁其实其实今次呢个联赛杯八强咧，系近几季以来曼联第一次咁重视嘅啫。OK， 你见到呢场联赛杯佢排出嚟嘅阵容唔算有啲咩流力。你话冇朗尼、云佩斯、杰斯嗰啲冚唪唥都系伤个伤头个头嘅啫 ，OK。咁啊，其实成场波就赢就唔真系赢得唔算轻松噶啦。咁啊，但系莫耶斯嘅曼联睇得出已经系踢得越嚟越醒目啦 ，OK。今场嘅曼联球员其实好聪明咁，好早发现到对手弱点啊。佢哋系不断咁进攻对手嘅右路，同埋系一个切入位嗰度系切得好有力。今场波 OK， 咁啊成场波就系攞住个控制住整个比赛嚟踢啦 OK。咁但系艾夫纳嗰球咁系右脚射门都射到咁样咧，即系呢场波好难唔赢啦，系嘛？ 我睇得出其实艾夫纳唔死射。佢夹硬， 好自然嘅，佢系好自然，只个咁啱个波跌到落佢右脚，咁佢冇理由传翻出去噶嘛？ 佢系咪都要射咗佢？ 冇错 ，Q 咗，跟住射。 咁啊，同埋我 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见到莫耶斯对曼联曾经非常成功嘅，唔系即系对呢个费格逊王朝嘅战术体系咧，莫耶斯系好愿意去作出一个革命啊。OK， 嗱呢、這个就呢一步系咩咧？佢前一场开始已经解放华伦西亚，已经系第一步啦。OK， 咁而家嘅第二步就其实系可以话叫做解放艾殊里杨格。对阿殊利杨格嘅束缚啦，即系解放咗左路嘅呢个翼位进攻嗰、那个唔单止可以净系传中嘅，即系唔系一味死传中嘅呢个套路啊。唔好话阿殊利杨格嚟到曼联之后能力一落千丈啦，因为佢根本都冇成功过。OK， 咁实际上其实佢同华伦西亚都一样嘅。你可以话佢试波，咁但系其实。佢喺费格逊年代呢、這个曼联嘅战术体系里面咧，一个比较默奉献嘅球员啦。OK， 其实严格啲嚟讲，佢哋系一个曼联进攻体系上面去牺牲嘅人。佢唔系佢哋冇能力向中间内切，系唔系佢哋唔知道？佢哋唔系唔知咧。向内切系佢哋自己最有威胁嘅能力。咁亦都唔系佢哋唔知。揽住死尾一喺中路嗰度斩波出嚟咧，会令到自己嘅风格变得单一，威胁亦都会被人压缩。而系佢哋尊重呢队球队，尊重呢个领队，领队点样布置佢哋，就佢哋就点样去踢啦。我叫你可以咁讲，佢哋系的确执行咗费格逊年代一尾翼位就只有死掠埋去落底线传波出中，跟住之后虎碌撞棍撞入嘅呢个战术体系。今季莫耶斯系我自己觉得，啦，一直讲紧今场波噶，今场波杨格系的确系咁踢啊嘛。咁其实今季莫耶斯同费格逊年代嘅进攻派系的确系开始做到一啲改变出嚟啦。咁同埋亦都最主要嗰个原因系觉得中场中冇咗卡瑞卡嘅时候，可以令到一班球员有更加大嘅发挥空间啦。FC 你觉唔觉得系啊？ 呢场其实我见到杨格佢唔系射好多波嘅喎， 系 我见到都系沉底嘅，反而我觉得佢上半场七次过人都过唔到咧，同艾夫拿咧，我见到艾夫拿系俾波都唔想俾佢啊，想俾第二个玩第二个，见冇人，唉，算塞俾你算， 冇晒信心啦，佢哋已经俾费格逊打到， 系，但系杨格。但我冇一件佢点射波，除咗入波嗰球之外，入波唔系之后有一球塔晒 Q 射咗上观众席嗰球之外咧，其余都冇乜点见佢射波。 唔系你同埋系继续啊？ 艾夫拿就成日上嚟助攻噶啦，咁去到嗰个位，佢一系又插入，一系又爆落底，一系又射啦呢啲波。咁你话你拨横咗，咁就顺势射啫呢啲波，咁就唔可以话咩咩莫耶斯解放咗佢嘅。依出 咁，同埋仲大家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啦，就係、是、入完波嘅杨格嗰个庆祝嗰个动作啦，直头好似癫撚咗咁嘅庆祝啦，即係对比云贝斯系阿仙奴入嗰球波呢係有过之而无不及嘅。佢几耐冇入过波啊？有几年啦？ 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冇入过波啊？唔怪之得啦，成个人癫撚咗咁样样。 冲啊！ 冲啊！佢踢广告板都争啲俾佢踢烂啊！唔系讲笑。 唔系啊，系由禁小禁区嗰个位置铲到去，即系话铲到去广告板嘅啦。 嗯，咁同埋 不过俾人罚咗张黄牌，好似因为同啲球迷一齐搞。 同埋仲有一样嘢喎，如果曼联咧，你觉得曼联可唔可以有两个非二宗师嚟？ 两个非二宗师，我惊。 嗱，我哋嚟睇下， 踩双杀。 我哋嚟睇下曼联嗰个后场嘅防守问题啊！嗱，而家嚟讲咧，除咗拉菲尔同艾夫纳系一个正选两闸之外咧，曼联嗰个中坚组合系未确定啦。呢个系莫耶斯头痛嘅问题之一啦。非二宗师系一个好辛苦嘅球员嚟噶啦，呢、这个亦都系莫耶斯好尴尬一样嘢。曼联而家烦紧啲咩咧？一个非二宗师，你摆得佢落中场咧，你就褪唔到佢落中间。咁但系非二宗师踢中场系真系有一个佢嘅优势喺度。咁但系如果你摆非二宗师落咗中间咧，佢同伊云斯又搭得几好。咁但系变相中场又冇咗个人噶啦。OK， 唔系喎，但系史摩尼可能有一条腿，好似 史摩尼伤咗嘛？但系而家 唔系冇伤， 未伤好啦咩？ 维拉都出咗咯，唔系边场？ 啊啊系，继续继续 ，sorry， 黐线伤咗 ，sorry， 唉，今日唔知做乜嘢，食咗屎嚟啊， 伤嘅呢个讲真，所以我觉得。史摩唔系史摩能，我见到佢即系揾翻好似喺以前喺呼喊，令到费格逊想卖佢嗰阵时嘅状态。佢而家嘅状态两个同史伊文斯两个系夹得几好，一个就建业包越位啊，一齐出啊，冇乜嗰啲即系有时线后啊线俾伊文斯啊，即系可以唔使望嗰支就喺后边夹得几好，同埋一阵先再讲史摩能嗰个问题啊，同伊文斯嗰、那个。 或者咁啦，我哋系咪应该有一个新嘅选择呢？我哋可唔可以奢望废茶嘅回归呢？ 废茶，我谂，佢依家，我觉得如果防守中同埋理想，我觉得我会揀费中斯多过废茶。如果依家 嗰日咧，废茶出翻嚟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啦，我睇翻重播嘅时候，我见到废柴出嚟咧，好似见到费格逊翻生咁嘅， 黐线！ 唔知点解有一种好感动嘅一个画面嚟噶，你唔明白啊？你仲细，你冇感情啊？你小朋友， 系错。 OK， 咁啊，今场波就2-0击败完呢、這个。士多城之后嘛，晋身呢个联赛杯四强，咁啊对住边队啊？我哋嚟 新德兰， 咁啊作客光明球场继续作客，咁啊 之后再两回合， 两回合就第一回合咪作客光明球场系啦，咁啊至于另一边线就系呢个曼城就对阵韦斯咸，咁啊一个榜尾大战啦，咁啊希望韦斯咸就可以轻轻松松邓志峰就砌低曼城，咁我哋就决赛见啦 ，OK， 咁啊咁场波有冇补充？ 依场波啊， 系， 依场波咧冇乜点，不过中场组合就三个，我反而我见到冇攻中呢个组合有啲怪怪地，即系净系等啊韦碧卡一个喺前边乱咁冲乱咁撞，即系冇一个support 喺佢后边就帮佢做啲波啊嗰啲嘢，净系不过见到佢哋阿菲中斯短传又唔系几好嘅。就我其实见到卡瓦尼安达神有啲短传，其实唔错，我觉得佢哋两个。不过安达神都就嚟走噶啦，所以讲多都冇位。 唔会走住嘅，我谂唔会走住嘅。 我觉得都系多数走就，唔系如果买到嘅新中场中，我觉得莫耶斯会放走佢。 点解咧？ 我自己觉得，因为依家冇中场中先至夹硬留低啊，安达神喺度做一个。 但系如果你假设佢买唔到翻嚟，咁佢都系冇得走的。 咁你冇理由成佢下佢冬季买唔到，下季一定买，信不信由你啊呢啲嘢啫。 希望啦 ，OK，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翻嚟讲埋剩低嘅英超。 大家好，我系阿迪，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狂收礼物 ，Merry Christmas。